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台湾爽乐团的 Baby Lady。 嗨，各位 Baby Lady Boy 啊， Lady Boy 接在一起好像怪怪的、啊 哎，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7月30号星期六的凌晨，昨天晚上的脱口秀怎么样啊？ 啊，昨天晚上脱口秀是 fantastic， 这么棒、 啊，太棒了！我天哪、啊，爱死我自己了！ 是爱死你自己，还是爱死这一场的群众？他们非常的给力，非常的给你面子，给你信心。 哇，你这么认真的访问，好像我真的讲完一样。 你会煞有其事的做一件事情，是蛮幽默的吗？ 不是，可是听众不知道啊。 没有啊，这就是一个，这不就是吸引力法则吗？跟那个我一定要成功，跟我是成功的，我就是成功，就是直接讲结论嘛。 是、嗯，没错。但星期六、星期天还有两场，所以敬请期待。如果你有买到票的话， 会有人准备到就是三场，我三场的本都不一样吗？ 哇，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这个人。 但是。经过了前天的就是胃痉挛之后，我有点想要把我脱口秀的段子改成胃痉挛。我觉得我刚刚胃痉挛的表现应该会比我讲脱口秀的段子还好。 要念胃痉挛还是胃痉挛啊？ 胃痉挛，你是说像孪生兄弟那样吗？ 对啊，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有个感觉要念孪啊？ 胃抽筋，那我俗一点好，我讲胃抽筋就好了。 可是胃抽筋跟什么啪啪范特西有什么关系？ 你说跟性幻想没有关系、 啊？对啊， 对，是没有关系。 所以还是不要乱改吧。 其实你知道也没有关系，也是没有关系。 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会非常非常忙碌，也许你可能要去看脱口秀的演出，也许你要赶犀利趴，也许你要看罗志祥演唱会。 哈、哦 也许你要看各个地方各个剧场里面最近感觉很多舞台剧被同事讲得非常好看的样子、 嗯、人间条件是不是也是这种 讲到人间条件同事真的是很呛 嗯， 他其中一个事迹就是他有一天跟我说小玛丽我跟你说哦，我要去看人间条件一 嗯， 就是你知道吗听说一是最好看的 嗯， 我就说哦，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人间条件系列、嗯、我就说那它像一二三差别在哪为什么一最好看 嗯， 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一最好看我跟你说我查过了但我忘了我就很想扭断他的头。 你说他查过为什么？但 他查过为什么？可能一的好评最多，或是一最多人有共鸣，或是为什么大家会最想推荐他一、嗯？他也好奇这个问题过一次，所以他上网查过了，然后也确定就是哦，一真的是太值得再去看了。如果你错过的话，所以他特别买票。但是他买完票之后，你问他到底为什么他要选择一这么期待，他就说他忘了。 有啊，他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他人推荐很好看，所以他决定要看。 可是。其实你会说人间条件其他都不错因为在讲就是一是比如说是小林老师的比如说视角或是那个女孩的视角、嗯、二是怎样感觉都各有 千秋 对啊 各有擅长 嗯反正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嗯、谢谢 啊 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深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

收藏我们的倒数第二张五月天 CD。2016作品九号，五月天自传，全亚洲自转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嘿， 今天第一封信来自于住在新北市的内双，他呢在信里面附上了棉花糖一袋，就是四连袋这样子。但是因为对可尔必斯棉花糖，但是你知道台湾的夏天太热了，所以这些东西都爆浆了，所以那些汁都跑出来，然后它变扁扁的，甚至中间这第二袋。中间第二袋已经变得像面粉一样了， 好夸张！它好像被真空过， 对，像真空面粉，非常可怕。就再次的呼吁大家不要寄食物，真的不要寄食物， 只是浪费它而已。 对啊，因为就是那个食物都会变形，又起了其他的化学作用。他说这个牌子的棉花糖让他有一个小回忆，在久远之前呢，当我还是一位国三生的时候。当时板桥成品还是远东百货，在板桥后站的那一间，你知道吗？ 那个很久嘞，现在板桥后站变得我都不认得了。 你们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小在那板桥两个字听过吧？ 板桥两个字我知道啊，正板桥嘛。 请继续。 我那时非常喜欢去四楼的彩油馆闲逛。彩油馆呢就像现在的大创一样，卖一些日本生活用品。只是呢没有大创那么大。最近有在新埔捷运站看见一间叫做 iColor 的店，很像当时的彩油馆，不知道是不是改名了重出江湖。彩油馆的东西呢不像大创几乎都是自有品牌，它比较像是日货店以进口不同公司的品牌商品来贩售。我就是当时在那里发现这一个伊瓦牌棉花糖。当时购买的布丁口味我一吃惊为天人， 好假，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啦。记忆中的布丁味已经想不起来，只记得很好吃很香，但它软绵绵 Q 滑的口感我记得。后来我吃过别的品牌都无法和它细致的口感与可爱的外形相比拟。为什么说可爱的外形呢？不就普通圆球状吗？只是布面的棉花糖看起来比较不像伊娃这样的光滑好捏。 有些不知是因为糖粉还是保存方式，甚至外表还有一些皱皱的，不是很吸引人。你们不觉得伊娃这个棉花糖小小圆圆软软的，就像猫咪胆胆一样超可爱的吗？ 欸，我没有看过猫咪胆胆欸。 那吉娃娃胆胆你也没有看过吉娃 娃胆胆， 你是不是都养母狗？ 对啊，狗胆胆可能看过几次但印象不深刻。 虽然现在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 Collection 有贩卖同品牌的草莓跟无限口味，还有无限的，无限感觉起来好难吃哦。无限不就是棉花糖吗？没有馅、 啊哦、无馅儿、哦、 对啊， 我以为是没有极限。 无馅儿口味，但我去买了美华泰和宝雅都找不到当初吃的布丁口味，最后在宝雅买了科尔必斯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 所以他送的这个其实就是他说的像猫胆胆那样的造型，只是他现在面目全非。 对啊，被捏爆了胆胆。 OK， 当时通信的男生住在台中，是我国二住台中的同班同学，我那时蛮喜欢他的。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我担任学艺股长，有一天中午午休时间，学校要学艺股长把大家的作文簿集中送到一间教室，我抱着高高一叠作文簿走过安静的走廊，到达教室时只看见桌上摆着一叠一叠其他班级的作文簿，整间教室空无一人，炎夏午休的空教室安静的只听到窗外嘈杂的蝉鸣。我默默翻开写有他姓名的那一本作文簿，看了一篇关于节省用电的作文，其中一句他写道，根据报告指出开关电源间隔不到一分钟，实际上经常开关电源才会更耗电。然后默默觉得他好帅啊。 哈 哈哈，现在想起来只有一阵狂笑，不知道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而这件事我竟然到现在还记得，没有被我的大脑过滤掉。那时我也寄了一包棉花糖给他，他回信说 很好吃， 结果我又寄了三四包给他。印象中他当时零用钱好像很少，我曾经在过年的时候寄了千元假钞给他。我想寄1000块给你的同学，这也太夸张了吧， 真的是想车耶、欸、 好像是为了安慰他红包被拿去存之类的。他还说他拆信时瞄到吓了一跳，结果仔细一看是假钞， 他应该是跌回地面吧。 对啊，没想到他后来回信寄了一张梅花三给我。 蛤？为什么？ 希望我过年打牌的时候都可以先出。好浪漫哦。 先出梅花三就会赢吗？ 先出有机会啊，先行者有先行者优势嘛。 哦、 你看譬如说我拿到一个4567啊，我就少三啊，我又有个梅花三，我可以先出顺子把你封死，谁有顺子可以压我啊。 嗯， 是不是？ 嗯， 对啊， 3、4、5、6、7不是最小的顺子吗？ 最小的顺子啊， 很容易这时候你丢出来以为就很开心，下面又有个人可以压你。 那顺便我后面还有一个超大顺子啊，那我就只剩三张。 副牌有两对顺子。 对啊，那我就只剩三张嘞。 那你要很 lucky 耶、欸。 哦，说不定就是这么 lucky 啊。哦，或是他寄过我梅花三之后。 我做牌哦。 不是，比如他寄过我梅花三之后。 嗯。 我有3、4、5、6、7，但全部都是梅花，我有同花顺，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先不出。 可以说我有梅花三先不出哦。 如果你有，如果有 TG 跟有同花顺，可以说就是我有我先不出啊。有人是这样子的啊。 我不知道耶、欸。 对啊。 欸，所以同花顺可以压大老二吗？ 可以啊。 然后 欸，可以吗？可以吧。 那 TG 可以压同花顺？ 不行吧，同花顺 最大 啊。对啊， 所以我 TG 出了有同花顺又可以压 TG。 对对， TG 可以压大老二， 但是不管怎样你有 同花顺 就是天下无敌。 对，最大的同花顺就是天下无敌。黑桃23456同花顺 23456是 最天下无敌。 所以什么2、1、12、11， 这个连顺都不是，没有人这样连过来的， 没有那样连过去的， 没有什么9、10、11，没有没有那种11、12、13、12，没有这种啊， 没有这种， 没有 这种不是最小哦， 最小不是一二三四一 欸，扑克牌的世界很神秘耶，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很少玩扑克牌的人。 是哦。 好， 我们继续。我觉得蛮浪漫的啊。 那你生日我送你很多张梅花三。 我又不玩，又没人陪我玩，我又没有朋友，你是不是在取笑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你有点敏感。 取笑我。好，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很幼稚，但也非常好玩。谢谢他那时候愿意搬来台北，愿意跟搬来台北的我通信。虽然我到最后都不敢告诉他我喜欢他，但他也给了我非常开心的回忆。写信的过程我一度想要放弃了，想说这么无聊的内容真的可以寄吗？ 不会无聊啊。 但为了让你们吃棉花糖，我还是寄了，希望对信荒有微薄的贡献，谢谢，爱你们，啾啾啾内双。我想要说关于节省用电这一件事情，真的会有女生觉得这样很帅啊？ 你说讲一些突然的尝试问题吗？ 你觉得这个太尝试？你说开开关关本来就会很耗电， 你知道吗？一分钟内马上又开又关，其实更耗电。我以为他是觉得男生就讲这种小知识很帅啊，不是吗？ 是啊，应该是吧。对啊，或是有一些，之前我不是访问 Miss Wang 吗？然后他也是说，他说如果就是有一个男生告诉你说，哎，等一下，其实如果你先搭公车再转捷运的话，你可以多省3块钱。 是省钱很帅，还是会讲一些小常识？ 生活小撇步，然后节省，生活节省小撇步。 所以如果今天约会的时候，女生啊，番茄酱滴到 T 恤了， 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洗米水再用菜瓜布，我就可以帮你洗干净哦。 啊，好帅啊，是这样子吗？ 之类的吧，可能吧。哦，可是我 focus 点在节省还是其实是我 focus 点错了？ 没有，就是刚刚那个点大家可以自由的抓嘛。 好吧，感谢你哦内双。 那如果在结账的时候，等一下我使用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它可以省多少钱哦，也是很加分的。这样 就有些女生会加分啦，可是有些可能就不会啊，有些可能就觉得很丢脸，说你不要这样丢人现眼。 所以哈，20块红茶不能积点，要30元以上哦，拜托帮我盖一点啦，一点又不会怎么样，才差一点这样。 我这种一定是会被讨厌。 我也只爱喝红茶，奶茶我又不想喝啊，你帮我盖一点，我再差一点我就9点了哎。 这种一定会被讨厌的。 所以刚刚那个大家不要想说节省，我就往那边去。 但如果是譬如说已经约在家里面，然后 Netflix and chill， 对，就一起看 Netflix 的时候，然后就肚子饿要叫东西，然后说哎，我们来叫功夫熊猫吧，然后等一下用你的手机，然后我传我的那个 码什么码给你， 我推荐你，然后你用叫，然后可能会得到新会员的什么多少钱， 这个就不错啊， 对啊，就是省钱啊，但又不麻烦，对，或是就是有时候你出去。看到勾妈吉或者什么什么接口支付，我说等一下，用我的优惠码。 你是很常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或是要搭 Uber 之前，等一下， 用我的账号帮你叫 Uber 吧。 我忘记是什么哦 ，W998I。 直接你用你的帮我叫不就行了吗？ 也可以啊。 哇， 有什么问题？ 好的，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终于鼓起勇气写信给你们，想了好久不知道要取什么名字，那我就叫少女心吧。先自我介绍一下，我20岁，现在大二升大三。第一次听点点点是因为半夜熬夜写论文，加上在国外念书很想家，就打开广播听你们的节目，一听就爱上了， 太棒了。 我就开始上 YouTube 找好多好多你们的录音档来听，还有狂跟我妈跟我哥推荐。妈妈可以吗？ 妈妈可以吧。 上次我叫我哥说你来听这个 MM 音乐教室，他一开始说这什么好吵哦，听完一集就说那我们再听一集。明明他就也喜欢嘛，傲娇。我真的很喜欢马克玛丽，之前听马克说了 Coursera 的课程，我就有在上面上课哦，非常感谢你， 棒棒。 然后玛丽姐姐之前出的那一首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非常喜欢。我之前在图书馆念书的时候，常常有很多情侣喜欢做一些很亲密的动作，比如说抱来抱去偷亲亲，不要你哼，然后坐对方腿上环抱在一起之类的， 好开心哦。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你这么喜欢你就去开房间，你来图书馆干嘛？ 我们要念书啊。 你们哪有啊，你们在念自己也是身体构造学 啊。 我很受不了，可是我又太孬了，不敢跟他们说，哎，请你们不要这样。然后我就会开始单曲循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偷偷等他们，以及在内心诅咒他们。 可是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说不要这样？可是人家没有爱到你啊，干嘛用死鱼眼看我？ 真不开心。 可是人家真的没有爱到你啊，我侵犯到你了吗？ 你侵犯到我心情， 那是你的 feeling。可是你现在跟我讲，你不就也侵犯到我心情了吗？人不能用感觉做事的啊。 所以我就一起下地狱，我让整间图书馆都陷入地狱火海。 哦，我刚发出的那个声音是没有？ 你放屁？ 不是， 你的胃痉挛？ 对，好痛。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很刚好，你吃药了没啊？ 我出门之前有吃啊。 已经隔了一阵子，你是不是要再去吃第二颗？ 没带出来。干嘛？ 你身体不舒服，干嘛不带药出门啊 ？What？ 你现在怎样？ 干嘛？ 这太奇怪了吧？ 还好吧，我本来就想说做完节目，做完节目好像 很久 哎，真的哎。 正常来说，就一个白天的过程中，你已经隔了两餐呢。 怎么会这样 ？What？ 好，他说。他只要这样做心情就会好很多，然后他第一次写信给我们，积了很多问题想问，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很烦。 Shoot Oh no， 来吧，怎么了？他问题那张纸糊掉了吗？你说问题非常多吗？ 没有，因为我看到有点播，我吓了一跳。那我们点，而且我点播为什么在第二页啊？我想要点播五月天也听不到，因为我抢票失败了，台北场、高雄场抢了六次都失败，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过。然后他跟他哥一起改了听不到的歌词，是真的可以唱的，他们字句还琢磨很久，所以待会是要让马克唱吗？ 哦， 我真的觉得你不带药出门，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你现在去喝杯温开水。 好， 他就是可能冷了。 你穿新衣服哦？ 对啊。好，第一个问题，你先去喝水好了。 아무것도 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 真正的自由，唱自己的故事，唱别人的心情。 错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 音乐顽童赵永新，抒情主打，说过的不算。 都画不出分。更别嘘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瑞士，每走一步都是人间仙境。跟着瑞士深度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一次饱览欧洲五大名峰、五大高山蓝湖，看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冰河列车，行家级的高品质规划，精选的食宿安排，瑞士风情尽收眼底。 瑞士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们，在陈洁仪的歌声中重逢。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 陈洁仪2016重返乐坛最新专辑《天堂边缘》，大潮音乐全亚洲真心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少女心，她改编了 听不到的歌词改成抢不到。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唱一唱，然后贴给阿信。哎， 对啊， 我觉得他会非常喜欢。 这我就不 确定。爸，哎爸爸爸，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会怎么处理前男女朋友送的礼物呢？比如说在一起时买的情侣装，或是你们两个人都有的东西。 情侣装这件事， 刚好你们可能很类似的，或是那些东西，手表、手链、鞋子，或是这个东西跟他有关，你就一定会想到他，他送的，你送的。 我好像会留着， 能带能穿能用的我都继续用。 对啊， 我觉得东西是无辜的，它好看我就想穿啊， 对啊， 它好看我就想带啊，跟那个人根本没有关系。啊，OK， 嗯， 因为他说他自己穿觉得怪怪的，好像穿上去就会想起一些什么回忆。 那就捐给旧衣回收中心。 对，因为他也不知道放在衣柜的角落该怎么办，给你妈穿啊，很多东西我不穿都给我妈穿。 那突然就更爱妈妈了。变相变相一直跟妈垃圾。 我跟我朋友说过我感情的事情，他们都说我人生很八点档，如果你们想听我再写信 快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上个月我跟我高中很好的朋友，我们叫他 L 好了，一个男生 Lawrence Lucky 是一只狗 Lawrence 一起去看他女友的 B 展，后来 Lawrence 一个大学学长 A Andrew 还有他的朋友 B， Bond Andrew and Bond 一起来。于是呢，我跟 Lawrence Andrew Bond 我们一起看展跟吃饭。 Andrew 非常幽默，我对他有一种 déjà vu 的感觉。他因为我不是那种很会跟陌生人相处的人，可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聊很多，什么话题都可以聊，都不会尴尬哦。我承认我就偷偷对他开始有点好感，那个时候 Andrew 就开玩笑说啊，那加一下脸书好友啊，我就太害羞就哈哈哈哈就没有正面回应。 Why？ 回家的路上我就很纠结，想说那我要不要主动加他好友，结果他真的主动加我了，我就按了确认，然后故事到这边差不多结束。 为什么 啊，就现在我们虽然是那个脸书好友，可是他都没有主动跟我聊天，我也不敢主动，我们就变成了彼此的战友。我赞你，你赞我，我又赞你，你又赞我，我偶尔不赞你，你也不赞我，我又想到要赞你，你又想到要赞我。 为什么不聊天呢？你就主动聊天啊。 我不敢跟 Lawrence 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对 Andrew 有好感。等一下，那 Bond 的戏份在哪？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哈， 不要随便 Q 无关的人进来好吗 ？Yes， 因为我觉得很害羞，有点不好意思。除此之外，我还有个很大的疑虑。 怎么热？ 就是我九月份的时候就要去英国交换一年，一整年都不会有回台湾，就算真的有什么进展，也是马上我们就要分开，分隔两地。 嗯， 虽然压抑。Have a crush on SB 是什么 ？SB somebody. Have a crush on somebody， 感觉很痛苦啊！如果真的怎么样，就是会很痛苦吗？所以我跟我朋友 Lawrence 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几乎什么事都会告诉他。但这件事情瞒着他，我觉得我快爆炸了。有几次我想说，就告诉 Lawrence 吧，也不会怎么样。可是我又怕讲了。会不会 Lawrence 也觉得我们俩这样很尴尬，他自己跟 Andrew 也尴尬，为什么啊？ 干嘛？ 你怎么了？ 怎样？ 你中邪了吗？ 没有中邪啊。 没有中邪，为什么不能跟朋友讲？我不明白欸。 可是欸，我觉得就不要讲啊，干嘛讲？你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无疾而终的事情 哦。 对啊，等你去交换完一年，你对他的 crush 还是这么深的时候再说吧。 我每天就在脸书上看着 Andrew 上线、下线、上线、下线，绿点点、灰点点、绿点点，十分钟、一分钟，线上、线上。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是给我一些安慰的话，让我遗忘这莫名的荒谬的一面之缘的好感。嗯，你就到九月份就会忘了。 嗯，对。 最近看三立我的极品男友，少女心莫名的被激发。其实我觉得我有点矛盾，有一部分的我其实很想当女强人，我不想依靠别人，有点 feminist 但是另一部分 又是很少女心，我每次看偶像剧，我整个人的眼睛 OMG 都有粉红泡泡。黄腾浩真的好帅哦，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他写的。 OK， 我明白，看到腾浩没几个人挡得住。腾浩那种坏坏的感觉受不了，挂号又发花痴惹，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念这封信，希望不要等太久，爱你们。我跟我哥都非常想参加你们的常常搞轰趴的版剧， 常常搞轰趴， 没有常常搞轰趴、啊、 常常真的不来了吗？ 不然你代理常常搞轰趴好了。 哎、欸、哎、欸 我觉得有点太硬了，算了，讲自己就觉得有点尴尬。 为什么？ 代理这个感觉很麻烦，不是吗？ 会吗？ 嗯，然后场场里面男女主角配音就是我们两个。 喂， 嗯，怎么样？哇， 玩的好大哦！这封信呢，来自于新北的波。 从我去日本员工旅游到回台湾，过了将近两个月。这么晚写这封信，因为我有拖延病，还有另外前不久听了某一集的青春点点点，两位 DJ 好像说了女 杀手，女杀手， 诶，中间这个字我真的看不懂，诶，上面是两个口，下面是一个木，这是什么字啊？ 女，我看，真的是这样写吗？ 女哭吗？我不知道哎。 一方面是好像说了某女来信哦， 来吗？ 女，哎、欸，说了女，女笨，女障、 啊， 女。女大女， 那是很怪啊，那个字 可是很像来信，很无聊哎、欸、 哦，是来哦， 那上面也太写太随便了吧， 是来吗？这完全不是来啊， 如果从后面接，我是推测来信 哦，没有，我现在就很 focus 在这个字，它就是一个口， 是口还是圈还是点啊，很大的点， 不可能有人中文字写点然后还画一个圈的啦， 就写错然后就涂就带过啊， no 就是旁边一个口，旁边这个口有点上面，所以你不确定它到底是一个左边的部首还是它是一个上面的。 好了好了，继续啦， 下面是一个木， 放过那个字吧，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口呆， 放过那个字 哦。两位 DJ 好像说了来信很无聊，就会快速念过去，不会一字一句念出来，于是我想到以前的自己的信好像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就把原本从日本回来后立刻写的一封信写的一封共愤的信放在家中搁置许久不敢寄出，结果就是这样重写。好，我想把想说的几件事分类一下。一，日本行，因为发生了太多事，所以就写印象深刻的。出国那天是我的生日，护照上的第一个章就是生日的日期。过国内海关时，海关小姐一脸很严肃，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今天你生日啊。 说要过海关啊， 嗯， 快速通关这个事情真的是蛮神秘的，就是那上一次我从上海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在快速通关，然后就看到隔壁就是那种一家人，然后是那种妈妈，然后就那边弄到最后，哦，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有快速通关哦， 他是弱智哦， 我就想说究竟是不是快速通关的宣导还是非常的不普遍，跟没有好好的倡导，就是你要先申办快速通关，他这是排，而且因为那天人太多，就连快速通关你都是要排，每一条都要排很长， 是哦， 对， 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 发生这种情况，所以 那我快速通关不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要是前面的那边嘟嘟嘟或是干嘛，就是或是那种往前往后就是很，可是因为我快速通关有时候人很长，我也会很紧张，就是很怕那个护照放反干嘛，可是你听到妈妈说 啊，我没有快速通关哦。你是真的会觉得妈妈 卖哪好吧， 妈妈你瞎啦，你是瞎看人的，拜托你去瞎。所以我提醒大家，快速通关就是不是说哦，我护照不是新发的吗？没有快速通关哦，那个你是要去提早去机场申办的。 是的，海关冷漠不是冷漠，严肃的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然后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我当时真的是怀抱着感动又感激的心情和他说谢谢。日本的金箔冰淇淋一支要1000日元， 好超贵。 但整片金箔贴在上面看起来真的不是很好吃。 而且金箔好吃吗？ 最开心的事是在名古屋的街上想找 7-11 找不到，于是用日文问了一位日本人，还好我们听得懂彼此的日文，觉得这趟旅行最美的是合掌村和上高地。 PS 看到贝壳粉的时候差点买下来给哥。 哎，你用了没？ 我不知道我妈用没。 哦， 我猜没有，我猜。 你没有提醒她，她会忘记耶。 好，我下次去 的时候。我不是为贝壳粉然后就跟苏小姐吵架吗？ 嗯， 我是在节目上讲， 应该是应该是 私底下跟你讲。 对， 反正那时候吵完，然后他不是说那我要用啊，就这一阵他会就说，跟你说那个葡萄啊，我就是用你买回来的那个贝壳粉洗的，就很干净哦。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想要补偿了心理，所以抓到机会就要讲一下，我用啊，很好用。 哦，刚刚那个很好用，真的好像你妈哦， 很夸张。 第二点，科学七分钟。因为工作的关系做太久，肚子的肉呈倍数成长。基于我其实很懒的事实，我现在一个礼拜会花3天做科学七分钟，而且是看马克玛丽脱口秀的真人示范版本。 诶，等一下，你的那封信是还有2页要回吗？ 对， 好的，那我们要到进广告，广告回来播歌，1点钟过后才能继续回播的信了。欢迎大家多多来信到我们的马克信箱，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 间谍放送，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求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 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鲁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鲁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鲁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亲子音乐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风潮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8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住在没人打扰。

怎么了？ 这有什么好讲的？ 哎、欸，这蛮值得讲的、欸。 得过的人都知道。 不是不是不是，有时候你不需要得，你也可以就设定，就是我今天突然想要。 我跟你说，你没有受到病毒的火力攻击，你要自己像得就是肠胃型感冒那样结石那么久，非常的难，非常。 你说撑不下去哦。 就是看到稀饭跟看到吐司就想发火啊，你根本撑不住，你真的是因为你知道你吃下去会出事你才勉为其难吃它，可是你在健康的状况下你是撑不到那么久的。 是哦，嗯，但那个肚子肉真的消，那个才是真正的消掉， 是整个人都会扁掉，就像那个 超棒 柿子扁掉， 超棒的。 因为那阵子就是刚好上一次就是得猛力肠胃型那一次，然后我就吃了很多很多天的吐司跟稀饭，然后刚好那个星期六要去录 WTO， 嗯，所以也隔了很久见到哲青哥，那刚好是我体重的超低峰。然后哲青哥我就说你是瘦了是不是？我就说哦，好像就因为我说得肠胃炎，我又瘦了一两公斤。他说嗯，这样刚好蛮好看的。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 没有啦，应该哲青哥就只是说好话而已。 我觉得哲青哥不是那样的，他就是会看到当下，他就把他的感触说出来。 不是，他只是说好话。 他觉得这样很 fit。 他没有，他就是说好话。 OK， 不要往心上走。 我没有往心上走，我就觉得哦，可能他会判断说，他觉得这样的状态可能在电视上出来会是最刚好。 想太，这就是想太多了。 真的吗？ 对啊， 可是那时候那一阵的照片照起来的确是比较漂亮哎、欸，因为整个都好紧哦、喔，我也不会讲。 你去打个肉毒也可以这么紧啊？ 那个紧不是那个紧啊，继续。我好热，我流汗嘞、欸，我可以搬电风扇进来吹吗？ 可以啊。 请继续。 好的，他说不说有没有瘦啦，光肚子肉消掉这一点就超级开心。另外之前有说过啊，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三年胖了八公斤，结果原来是我家体重机坏掉，我只胖了四公斤啦。 超智障 啊，但一下少了四公斤让我很开心。日剧 怎么可能？你胖八公斤，却不知道自己会有胖到八公斤，那个差很多哎、欸。 会吗？ 八公斤很多哎、欸。 我也感觉不太到，感觉不太到。 嗯。 你感觉到我去年到今年胖了四公斤吗？ 感觉不到。 对啊，我自己也感觉不到。 除非你的背。 你少在那边，听众不知道。 嘿，好，请继续。 第三点，日剧。最近好看的日剧全部都完结了，韩剧也没有半个让我有动力看，所以我就开始看了两部经典的《东京爱情故事》跟《长假》。片头曲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跟着唱哎。 哒哒哒哒。 但《东京爱情故事》里面江口洋介顶着一头《流星花园》时期的朱孝天头，真的让我没有办法专心看他演技。 朱孝天错了吗？ 第四点，电影。好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前不久呢去看了《摇滚青春练习曲》这部电影。是拍 Once 曾经爱是唯一还有曼哈顿练习曲的导演 John Carney 所导的最新作品。虽然故事背景是在校园，而且是中学生的校园，主角群都是学生，但越看到电影后面就越觉得这根本不是有些人想象中那种中二屁孩电影，或是有的人认为自己脱离了学生时期已久找不到共鸣。但我认为这和观影者的年龄无关，甚至有找回自己和勇往直前追逐梦想和未来的感觉，有吗？ 嗯，会不会激励你？我是不太确定啦。 你说我啊？ 我说会不会激励到你？就是要勇往直前，我是不太确定、嗯。我是还好 哦， 但它还是好看的电影， 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歌曲也相当好听。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啊！可是我们现在念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戏院在演呢、欸。我知道现在只剩下松烟成品，然后可能一天只有一场到两场。 松烟成品离你家也不远啊。 但我不知道下个礼拜还有没有啊。 嗯。日剧最近配饭吃的你可以看侠饭，因为它的里面的饭看起来都很好吃。你刚好就是你在其他时间看就是会肚子非常的饿，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吃饭的时候看。 然后他会不会抱怨自己的便当？ 嗯，可他做的菜很简单，比如说炒饭啊、煎饺啊，就是听起来还好，而且一集只有30分钟，很快要过了。你唯一要克服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的长相，他真的很不像男一， 但他是男一， 他应该算是男一吧？ 你现在看到什么第二集？ 他好像也只出到第二集。 哦，嗯，这么新啊？ 嗯。 第五点，金曲奖，我非常喜欢的苏打绿得了大奖。那一整天的心情真的是百感交集。当天一早，他们巡演，巡演演唱会的售票时间，一到开卖时间，网页就变超慢，跑了快5分钟之后票就没了。还好朋友有买到票。到晚上金曲奖的时候，苏打绿又是今年大赢家，开心感动之余，他们竟然宣布休团3年。我听到消息的当下，真的有一种大受打击的感觉。3年之后，我就快30了欸。 这跟前后文的关系是在。 另外，金曲奖上让我很开心的还有谢振廷，他的感言和整体的表现都很稳健，又很有礼貌、谦虚。看他得奖的时候，我也是开心的快哭了。第六点，推荐专辑，最近觉得非常耐听的两张专辑。一个是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原声带，一个是林宥嘉的《今日营业中》啊，对，他就是要点播林宥嘉的 哦哦， 他要点播林宥嘉的《坏与更坏》。 好， 好， 没了， 差不多要没了。他说非常的推荐，隔了很久才写了这封信，谢谢马克玛丽把它念出来，我还是每天都在听录音档，听得很开心哟。P.S. 好久没有听到《青春影城》了。 嗯，不是， 因为他写完这封信的时候是6月30号，然后他在寄之前，他有 P.S. 下，在我寄信的7月11号已经听到了，开心。 哦，我就想说，不是应该 前一阵子是有 两，昨天也有吗？ 什么？明天要玩《青春影城》啊？ 昨天吧，昨天刚玩过啊。我们不是送了，我们应该是会送自杀突击队啊。 我们要送自杀突击队。 昨天的答题状况大家答得蛮 怎么样，你说蛮怎么样。 还要听什么坏与更坏啊，哎，来了来了来了。上餐得死与病痛，无论多好心态，若早知最坏，想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几起。是勉强，结果多一个人，而今日都很残忍。明白到遇上你，尽力也只配有场遗憾，自尊轻伤更充满。早知最坏，想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几算你别引人自拍。 呢，就是来自林宥嘉的《坏与更坏》。你们好，我是上次打电话很干的张欣，谢谢你们接受我难念的名字，但这不是真名。 哦、 我上一次打电话忘记想说先想一个主题，然后就想说啊，一点钟了，我赶快打一打睡觉，所以仓促地 calling， 造就了一整段干到不行。我看了 app， 有人留言说我这段很无聊。我想要郑重的告诉你，我可是以一种紧张，然后我又怕天天点没有电话的神圣心态打得好吗？我也是为了节目的存活啊。 很棒。 那晚我看到之后，我气愤到怒关收音机，原本想说过几天好，我要振作，我要再打一次，结果我要上班了，七点半就要起床，我根本不能听现场，拍谁？我还是写信。别放心上去，我们很感谢你的， 很感谢你的救援。 上次 calling 说，我暑假跟我爸爸一起上班，起初很紧张，是因为整间办公室的人辈分都足以当我爸妈，幸好大家都很亲切，我就接接电话啊。其他时间就很仔细的把报纸从头看到尾，学习社论的用法。社论用法什么意思？他们的 你有怎么写社论、啊、可能吧。 不过跟朋友们约吃饭就只剩六月了，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因为假日人比较多，然后我也不敢因为这个原因请假，就每天上班，日子过得很规律，晚上不会熬夜，是个很健康的暑假呢。 对啊，还是可以周末约吃饭啊。 上礼拜我去拔了第二颗智齿，虽然已经有经验，但是我还是很紧张，而且这一次的智齿长斜的，不易拔除，牙根也长得很完整，结论就是比第一次还痛。医生已经七十几了，他手劲儿还是很大，一手掐着我的脸，另外一手用 七十几的医生，我会有点害怕。 你别动，贝贝啊，贝贝用技巧刚敢冤你，帮你拔出来。 这我有点怕，我会离开，我会离开这一间。 哎、欸，贝贝已经拔过了牙齿，比你吃的饭还多，你住下吧。 不是、啊， 怕什么？ 我贝贝，我知道你是拔过很多牙，没错，但人的体力是会下降的、啊。 不是，你看贝贝的锁、欸，我每天都有这个握力，我每天都在训练我握力，我可以徒手捏死一只老鼠的。我们整天我们不用捏鼠板。我们不徒手打死，活活打死在墙上。你看你右上角那黑黑的那一坨没？那老鼠的痕迹，老鼠的尸体耶。 我知道贝贝是很厉害， 贝贝说有消毒力，放心，不是那种直接打死再来挖你的牙齿。 我知道贝贝，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想要一些就是可以运用一些比较先进科技的拔牙。 什么先进？ 不要， 智齿就这样歪了，就是把它摆出来就没事了。它不用什么没有什么矫正，不用给牙套的。 不，光刚听到你讲那四个字，我就害怕。 那四个字，我说的什么？ 杠杆原理，现在谁还在用杠杆原理拔牙 ？Oh my goodness！ 不是，就是那个一个长度乘以那个重力。 我们 两个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只有杠杆原理 呗？我知道。 还是现在小朋友上课没上杠杆原理啊？贝贝，这是为现在小朋友教育。 对，贝贝，听我讲，我知道杠杆原理。 嘿、hey, ， 给我一根棍子， hey, 一个支。 对， 我就可以举起地球。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贝贝，你冷静，贝贝，你是很缺，你是不是很缺健保费啊？我知道拔牙那个健保补助很多，但我不太敢用我自己的嘴巴跟你开玩笑。 你不给我拔牙是不是？那要给我洗五次牙，你那健保卡要给我过五期，不然不给你过人。你从你妈妈开始，你爸爸妈妈都是找我拔的嘞。 我知道， 试一试呗，一试。 不要，不要，别。 我这个招牌，你看、啊、那个什么，那个市长给我的，一试成主顾。 很少人会用一试成主顾当招牌，大部分是妙手回春，好吗，贝贝？ 我是 special， 我特别。 好， 他说。护士还在旁边出动铁锤，在他的钳子上面敲三下，帮助牙齿脱落。 听起来超可怕，真是超可怕。 但其实痛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医生掐我的脸，掐得太痛了，还有麻醉后的缝合伤口。但是那个诊所会很贴心的提供止痛、消炎、消肿药。他说呢， 要跟听众说，如果你有需要拔智齿，请趁早，因为骨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硬，复原也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啊。不是我骨质疏松哦， 骨质疏松应该是你到更年期之后的事情吧。 哦，7月16号的马克信箱有几封真的是短到辛苦二位了，虽然版剧没有常常搞轰趴，那你们要不要看那一部《我的老爸喵星人》？ 哈，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吗？有一位商业大亨吼，他因为工作所以会忽略家庭生活。阿姆年他女儿生日的时候就说：“爸爸，爸爸，我的生日礼物，我今年想要一只猫，好不好？”他们就去宠物店，老板就把爸爸变成猫作为他女儿的生日礼物，然后就说：“我跟你说，你这个礼拜要陪伴家人啊，你没有好好陪伴，你就一辈子都变成猫。” 哼。 是一个温馨又老梗的一部片啦，结局你可以直接猜测。 等一下，等一下，他说：“爸爸，爸爸，我想要一只猫。”然后宠物店的老板去跟那个爸爸说：“ 没有，他们就去宠物店。” 嗯， 然后宠物店老板就把爸爸变成一只猫，然后就送给那个女儿。然后还有跟爸爸说：“你这礼拜好好陪你的家人，不然你就永远都是一只猫。” 可是他已经变成猫啊，他当然就在陪他啊。哦。 你想要你他是什么商业大亨， 也就是这只猫还可以跑出去然后再管理一个公司。 当然不行，就那个礼拜一定会鸡飞狗跳，公司干嘛，就可预测嘛。这部片可以直接推测，他自己说的，他说可是有猫蛮疗愈的， 猫真的很疗愈，怎么会这样啊。 9月2号上映， 为什么你看过？ 他自己说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结局可以直接推测？ 还是他猜结局可以直接推测。 然后他说炎热的夏天很适合来杯冰凉的啤酒。 哎、 真的哎，最近前一阵子便利商店版吗？还是酒版？ 不行， 他们在推荐那个非常淡的酒，就是那种很果汁味很浓的那一种。 嗯， 好，如果你跟我一样，其实一直都对于现在夏天超商各式各样的啤酒，你就觉得到底是好喝还是不好喝？他来跟大家聊聊。喜欢水果口味而且酒精需求低的听众们，有一款名为 SOMERSBY Summer's By 吗？ BEY 哦。 没有啊， SOMERSBY SBY。 Summer's By。 夏日蜜的苹果酒，logo 就是一棵绿色的苹果树，口味只有基本款的苹果还有接骨木花，但是接骨木花这一种偏酸，然后有花香，它还有莓果口味，还有梨子口味偏甜。全联最近更进了新口味，就是接骨木花加莱姆。另外一个品牌是 Strongbow logo 就是有一个人在射箭，口味有苹果、蜂蜜、接骨木花、莓果，后者与前者相似度很高，但他个人偏好前者。 接骨木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啤酒都要用它？ 很多哎， 为什么？ 怪哦。以上单价不便宜，一瓶铝罐大概50几元，玻璃瓶就会更贵。那每家价格浮动不一样，要自己比价。目前是美联社最便宜，美联社真的很多东西最便宜耶。 嗯，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嗯， 它就是便宜1块2块，但它真的是最便宜。 嗯， 它的苹果报也是最便宜。 苹果报， 苹果日报 哦。 苹果日报好像，就苏小姐最近的兴趣是去抢苹果日报，然后因为 干嘛？ 他就是想要抢到最便宜的苹果日报。 有差那1块钱吗？ 他就是喜欢啊。你知道我们他是什么美联社，我们家那边是比如说7点钟开门。 嗯， 他说你知道吗， 7:01就没了。 没那么夸张啊。你很离谱。他说7:15到20分买不到，那一天我差点晚到，7:20到最后一份，我就是用抢拿到的呢。哦，就紧张了呢。 嗯， 他们的小确幸。前几天我哥带了 Bear Beer 的柠檬口味啤酒，酒精含量只有 2.5， 真的很特别，像果汁。所以喜欢这类饮料的人不妨可以尝试一下，真心推荐，没有代言收费哦。好的，谢谢你的推荐。你想要听泰妍的 Why 送给你。

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哦，素马克。 是哪一封信？邱海海。 这一封信来自于爱丽丝，她很疯狂欸。她说最近都在上大夜班，不能听 live， 只能隔天听录音档，听到走火入魔的境界。她真的走火入魔了。她边吃早餐会边听前天的档，洗完澡以后呢，再躺在床上继续听2014年的档，听到睡着。 嗯， 醒来之后呢，上班前再继续听。现在他听到喂，就可以知道是谁 call in， 跟你们一样， 好强哦。 觉得我有点骄傲。最高纪录呢是同一个档，我听了4次，因为我会一直在不同的段落睡着，又在睡。 这个表示那一集你可能真的不喜欢啊， 或是你平常真的太累啊。 嗯， 也有在睡梦中被吵醒。被吵醒的当下其实会有点不爽，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吵啊， 关我什么事。 是你自己要听录音档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怒关收音机继续睡，第二条路再把档调到睡着的地方，听完那个档啊，情不自禁再听下一个，再听下一个，再听下，再听，再听，再听，再听，睡意全无。哦，真的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让我不按下下一个，真的是好极端哦。录音档我现在的进度呢，在二手衣拍卖会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的二手衣拍卖会吗？ 记得啊。 他就是你们不断在叙述说玛丽的衣服有多香，可恶，想闻。而且你们办的地点离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好近哦，但现在才知道根本也没意义。 Sorry， 还是我们再办一个 可能可以哦。 你现在哦， 因为我有很多， 你现在衣服超级多， 我有很多 Queen Shop 的衣服。 对啊，现在衣服超级多欸。 嗯，我跟你说，当天你最值钱是哪一件，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讲哪一件吗？ 我知道，我卫兵女装。 对，你穿女装的那一件。 那我应该要穿着女装招呼大家吧，然后最后 就要把那件脱下来。 对，当场。 那你会造成太多竞标者在现场不肯离开，会水泄不通，因为大家都要等到最后结束你才要脱那件啊。 脱下来以后，我里面就是肉，就是。 你可以，你不会带一件衣服去穿吗？ 我要展现我精实的身材。 带件衣服出门很难吗？ 然后他说：“对了，不间断的点点点下面呢，说话的方式也潜移默化的被感染了。”譬如说在否定对方的话的时候就会加个你在说什么啊，或是当然，觉得太 over 的时候会说这夸张了吧，或这过分了吧。这是你会讲，这是你会讲。 刚刚那些都是你会讲的？ 刚刚是你会讲 全部吗？ 对啊， 全部， 全部啊。 我觉得全部都是你会讲的。 全部都是你会讲的。 What？ 真的啊， 夸张了吧。 对。他说还好没有感染到哥的，你脑子有洞， 你是不是有病？你弱智哦， 你是白痴吗？ 就是一直攻击人家的智商啊。他最爱就是攻击智商。 我已经很少讲这个了吧？ 你超长。 我很少讲了吧？ 你超长。 真的吗？ 真的。 我超常讲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嗯，你是不是有病？脑子有洞是不是啊？ What？ 我现在比较少讲弱智跟智商的问题，我现在比较常 what 而已吧。 是吗？ 对啊。 是吗？ 就我今天的确是出现了一次，就是那个自动通关的妈妈的确是弱智。 那是不是就是嘛？那是不是就是那就是口头禅啊。 他说来分享一下有趣的内容，这一集在介绍一本书，教你如何称赞各种人。称赞长相不出众的人要讲， 欸，我有印象这本书欸。 对，要讲重点，比如说 你的眼睛好美。 欸，对， How do you know？ 就是你要抓可以称赞的地方啊。 You're awesome。 称赞帅哥要用比喻法， 就是什么 你跟那个明星一样吗？ 比喻法是我觉得你的帅，如果用家电来比喻的话。 这个好烂，这个我学不起来， 根本就是 Dyson。 总之呢，就要用很虚无缥缈的形容，这样才能让他印象深刻。称赞路痴可以说哇，你这样每次都在探险耶。但其中最深得马克心的是秃头称赞法。 你简就是不是比喻吗？你简直就是什么什么？随便举个谁啊？ 不是， 不是，不是哦。 秃头称赞法，哥，如果你不是秃头的话，我就没有赢你的地方了。什么、啊？ 哎、欸，你不是听得很开心吗？ 马克当下龙心大悦，一边嘿嘿嘿嘿，一边笑说：“哎、欸，舒服舒服，不错不错。” 哎、欸，有任何发片或是假发厂商或是生发那个找你业配合作吗？ 当然没有啊。 你想要吗？ 如果钱很多的话，当然想要、 啊。钱很多是指多多？我就让你试用产品，因为我对我们产品很有信心。 那我不要。 傲娇。那我不要。 不是给我钱才是正途啊！ 你拿钱还不去执法，为什么不就尝试我们的疗程？ 没有啊！我拿钱然后尝试你们的疗程，我不会去执法，我会尝试你们的疗程。嗯，给我很多钱，谢谢。 好，请继续。 好，他说听完之后受益良多，又更深刻的体会到说话好难啊，说话真的很难。我昨天才发了一篇，就是说关于说话那个。就像刚刚我意识到，譬如说你说苏小姐要去美联社抢那个苹果日报，不过便宜1块钱。嗯，然后我不是马上就说， 省那一块有差吗？ 对，就是那就是当下就是一个批判啊。嗯，对啊。然后我昨天就转了一篇文，其实就在讲说，我们常常就是很习惯用这种很批判的回答去回复人家。嗯、然后那一篇是在讲说一个妈妈。然后他们家人一起去 camping 去旅行，嗯，但她老公是美国人，所以那她自己是台湾人，然后她在带着她的妈妈，所以就是外婆、妈妈、老公、孩子这样子，嗯，外婆、妈妈、爸爸、孩子这样子，嗯，然后一家人，可是那个妈妈讲话就会跟孩子讲话，常常就会说什么，你要画画，你又要画画，你画不烦啊，嗯，画不腻啊，嗯，然后会就是要画，就是说要画一朵恐龙，要画一只恐龙，嗯，他说。你又要画恐龙，怎么又会画恐龙呢、嗯、你不是昨天画过了吗？嗯，然后又会说什么女生小女孩不是都应该喜欢公主吗？嗯，你怎么一直画恐龙，这是男生喜欢的东西，嗯，这样子。然后或是说要喝水或之类的，然后倒水倒到杯子里面，说水怎么倒那么满或之类的。然后有一张卫生纸还没用过，他就把它丢掉，嗯，然后说为什么还没有用过就要丢掉，或者反正就是很多这种负面的批评跟话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她老公真的受不了，她老公美国人真的受不了，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批评 ,stop judging my kid,、嗯、这样子就不要再批评我的孩子这样子、嗯、然后那外婆非常的吓到了，她就想说为什么你需要这样突然凶我， 生气， 对、嗯、你又长针眼了、 啊、我针眼没有好过啊。 What? 我是不是就跟你说那一颗就是一直在，然后眼科医师始终都只会跟我说你持续的擦药膏，但 Summer 一直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大医院一趟， 那你为什么不去？ 我还没想好去哪一间，要去哪一间呢？ 那你的睫毛呢？你美丽的睫毛呢？还是一样吗？ 睫毛在啊、嗯、 那你那天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我每天都长得一模一样，你只是根据你自己的心情在看人。 不是你那天特别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你继续那个外婆吓到的故事。 哦，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都已经，我们太习惯，因为我们是被这样教出来的，嗯、就我们的爸妈、我们生活环境、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的回话那个都是这样，所以也不能说，也不能奇怪说哦，为什么酸民都那么酸？嗯，为什么乡民那么酸？因为这就是我们长大的方式，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出来。 可是他们的酸有时候已经不是这种直觉式的回答、欸，他们是 酸到过分， 他们是经过就是设计想说我要 弄死你， 对我要一个最狠的出来、欸、 之类的，对啊，反正就说话真的蛮难的。好了，他说下大夜的肚子都异常的饿，会吃一份主餐、一份点心、一杯饮料，像是一个蛋饼、一个薯饼、一杯鲜奶茶。但是我今天真的饿疯了。医院旁边就是市场，看到什么都想吃，于是我就买了一碗大肠面线、一碗粥、一份煎饺、一颗茶叶蛋、一杯豆浆。大肠面线、粥、煎饺、茶叶蛋、豆浆， 怎么会有人同时吃大肠面线跟粥啊？他们很大哎、欸。 嗯，他们两份主餐呢，然后再加煎饺，三份主餐， 多太多了。 现在肚子呈现要爆炸的状态， 哦，还没吃完，粥还有一半。上大夜呢，通常只会吃早餐，晚餐为了睡不吃，半夜上班也不会想吃，所以早餐就会暴食。虽然这样好像不太好，那就来说说喜欢吃的东西吧。我喜欢吃蛋，哎，好特别哦，很难遇到喜欢吃蛋黄的人哎。他说跟蛋白比起来更喜欢蛋黄，尤其是半熟蛋黄加一点酱油拌饭， 超好吃。 针对不同的料理法搭配的酱料也不一样，荷包蛋要配酱油，不能是酱油膏，水煮蛋要配盐巴，炒蛋要配番茄酱，但对日本人的生蛋拌饭就有点恐惧。虽然是要用非常热的饭让蛋稍微熟，说到刚煮好的白饭配奶油加上一点酱油超好吃。 哎，这个好日式哦。 你说配奶油哦？ 对啊，就是奶油饭啊。 哎，我没有试过哎。 那你要开欧小楼厨房了吗？ 我明天要吃这个。 行，那你要先煮饭。 我有啊，我有煮饭。 OK。 哎，你知道如果煮饭电锅里面要花60分钟，欧小楼要撑很久，欧小楼撑不到那么久，饭一定是要先煮好的。 那你今天回家就马上按开关，早上起来就有饭了。 好，他说加柴鱼片跟酱油也超好吃，哇，你真的好日式哦。最迷人的还是打开电锅的那刹那，白烟唰的冒出来，脸要闪开，不然会烫到，眼镜也会白掉。然后看到粒粒饱满、晶莹剔透的白米饭，我喜欢偏硬的饭，粒粒分明的感觉。茶煮的比例呢，米跟水是1:1，有时候会滴几滴香油。当第一个挖饭的人都有一种爽快感，我会从边边开始挖。我姐会把表面那层挖走，因为她觉得上面的饭比较好吃。 哈，好妙哦。 嗯，上面饭的确比较好吃啊。 我不知道哎。 哦，因为你从来没有盛过饭。 对，所以我无从比较。 嗯，但我跟她应该是吃饭，吃的东西蛮相反的人，因为我就是爱吃蛋白，然后爱吃很软的饭的人。 吃软饭的男人。 Yep。 欧马克。 Yes。 写进维基百科。在2016年7月30号承认自己最爱吃软饭。 我一直都说我爱吃软饭啊。 嗯， 维基百科可不可以请大家不要再随便更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欸，有一个写我有下巴恐惧症，那个是什么啊？我自己都忘记。 对啊， 什么啊？我朋友问我说下巴恐惧症，你怕下巴？我就说蛤，我怎么在做什么？ 你好像有说过你很害怕没有下巴的人。 我有朋友就没有下巴，我怎么会怕没有下巴的人？下巴恐惧症是在讲这个吗？廖仁帅也没有什么下巴啊， 所以你很害怕 outer space。 我也没有怕他。 嗯，好吧，现在想想我吃任何需要挖的东西都会从边边开始，像是冰淇淋、便利商店卖的豆花、爱玉布丁。哦，写到这里我又有点想吃东西了。欸，醒醒，你还有半碗粥。欸，我现在一个人住，大部分的吃饭时间都是一个人，有点孤单。大概一个月回家一次，妈妈煮的饭真的是最好吃。长大后发现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很不容易，很值得珍惜。而且妈妈永远都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叫我回答妈妈最喜欢的一道菜，我真的回答不出来。勉强可以说个食材，海鲜啊，苦瓜之类的。啊，忘了说，我也热爱汤泡饭。其中第一名适合泡饭的汤是福菜排骨汤。 福菜是什么啊？ 妈妈都会煮一大锅，从晚餐吃到宵夜，再吃到隔天晚餐。每餐大概喝了三碗。我家的碗呢，用一般的碗可以装两碗饭。哦，还有我最讨厌吃洋葱了，用洋葱入菜真的超香的。但是当煮菜的人看到自己煮的菜被吃光，真的超爽。马克玛丽也分享自己爱吃跟讨厌吃的东西吧，搞不好会有热情的点友送去电台， 这样也不好吧。 嗯， 制造惊喜， 天上的云疯狂为你飞翔，地上的花不停为你绽放，心中下路是在装什么装，你的笑就像瑟琳娜，我的泡泡泡儿变零变得很。 这位欧巴是才貌兼具的暖男，姐妹心中的标准情人，也是魅力四射的电音舞王。跟着包伟明一起游嘞游嘞游，请听包伟明欧巴。 喊声喊你的，喊我一声欧巴，变出一 潇洒好故事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唱着哈尼达伴我一身欧巴，爱情这么伟大风雨我也都不怕，我准备好追你也这一秒，我好想好想带你回家。 有嘞有嘞有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男生站左边那、啊、女生站右边，有嘞有嘞有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没有身份证的请你站中间，有嘞有嘞有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不要怀疑我就是今天的 party boy 天上的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董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芭芭拉史翠珊、乔许、美声兰陵最爱翻唱《命运花园》20周年天籁现场精选 CD 加演唱会 DVD， 环球。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继续回到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参与我们这个单元。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这封信呢，来自于 Alex， 他说：“马克、玛丽，你们好，点歌在前头，我希望点徐佳莹的《极限》。”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他去年在小巨蛋的现场录音版，我明记得有，诶，怎么又不见了？ 被删了吗？ 他说因为现场的这个版本编曲实在是 awesome， 太棒了。离上一次写信给你们已经有3个多月了，还记得早前收到你们的回信，看到马克说把我给你们的30万印尼盾供奉在电脑前，真的觉得有点好笑。你供在你家电脑前啊？ 对啊，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拿它怎么办、欸、 希望这30万元可以让马克财运亨通，你应该就去一趟巴厘岛都可以花掉了。 我没有去过巴厘岛，你在说什么？ 写这封信的时候呢， 居然不回应我。 电视正在播德国对意大利的欧洲国家杯比赛 哦， 还记得2年前的世界杯举行时，玛丽曾多次在节目中说那个乐福很帅。 对啊，你今年你都没有提了。 我就怕啊，因为他今年不止抠鼻子，他还会那个 抠屁股啊， 抠前面，好像是抠前面嘛， 抠懒趴、 啊。我也忘了，反正就是我想说，不会有人 take 我吧，害我还很紧张。他说，但是这一次两位已经没有提到了，是不是玛丽已经变心？没有啊，他还是很帅啊。 哦，你还是爱着他哦。 教练还是很帅，教练没有什么变哎、欸。不过也正因为最近每晚都有比赛要看，让我听现场节目也已经有点懒了。还好我有自己做的录音档。今天7月2号，我在听之前一晚的马克信箱，听到马克说那个想做勇气刺青的外国人被误导，刺了脸影虚无好之后，对篮球燃起一段认知之旅的故事，他觉得真够峰回路转的。 哎。我前几天在朋友的墙上看到了一个也是刺青故事。 嗯， 这个故事呢是，好，我的朋友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会讲日文。 嗯， 然后有一天到了酒吧里面，遇到一个外国人，然后那外国人就跟他讲说，就是他非常非常的那个崇尚日本的武士道，然后讲了一大堆，就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什么，讲了一大堆以后，然后说，所以我刺了这个。 嗯， 然后就把那个刺青给他看，看了以后上面写塔贝莫诺。 真的假的？ 塔贝莫诺，塔贝莫诺就是 食物， 食物。 嗯， 对，然后。 然后我朋友看到以后就 食べ物 の没有没有，他就很惊吓，因为那个人也是陌生人，他们就是酒吧，对对，他不好意思就摧毁他那个什么他的梦想， 嗯， 所以他就继续笑笑的听着，哦，然后最后没有摧毁他的梦想，他说哦， 那他有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他觉得那是武士道， 不是啊。你说刺青的那个人， 对啊， 刺青那个人就说这是武士道，所以我刺了这个啊，对啊 ，Oh no， 很恐怖哎、 欸。塔贝莫诺刺起来可能蛮可爱的哦，塔贝莫诺， 这个是哎、欸，可是有些刺青师傅好像真的蛮坏的，他就会想要 这样，就像你贴给我那个新闻啊， 一个奥地利的女子想要在背上刺一个阴阳的符号，结果刺青师傅把它刺成阴 茎。这夸张了吧，这真的过分欸， 而且那个刺青师傅是知道这个中文有点谐音还可以这样做吗？ 这太离谱。他说他想起美国一个 A 片女演员，他背上刺的是生活带来你的柠檬做柠檬水，是什么东西你们有听过吗？ 有啊， 经常见到老外刺中文字刺的不伦不类，可是当我们在嘲笑这些文化隔阂造成的笑话时，有时我也觉得我们乱改英文名字也是很离谱的。像是有一天我深夜走进麦当劳买东西吃，赫然发现那个员工挂着的名牌叫做 Super， 这个名字未免太扯了吧， 太 Super 了。 早一阵子这里一栋工厂大火发生了一场烧了五天五夜的大火，还让两名消防员殉职。火烧了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工厂内划分了很多迷你仓库，工人租用去存放东西，结果有人放在仓库内的数万港元乐高积木还有一大堆披头士或邓丽君的黑胶唱片全部都被烧光。看看这些报道，有时真的会感叹我们真的很难做到断舍离，结果舍不得丢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可能就已经丢清出来，他真的是好好放在仓库里管理，他可能家里很干净啊。记得马克之前常说要整理房间，究竟整理好了 没有？动都没动，完全没动。 嗯， 我想就是真的要开一次二手衣拍卖会了。 这次没有附上舅舅穷 DJ 的外币，不过可以预告我在八月底会出远门，届时会有新的贡献，下次再说。 早该停止继续沉溺， 表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最近常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恋爱了？我只是爱上了瑞士铁达石表。 我爱它的精致时尚，也爱它的多样不凡，每分每秒都感受到 Time is love。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时间有我，铁达石。 我的妈，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天的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虽然有一点库存，但不代表大家可以松懈，好吗？请持续来信，祝大家周末愉快。他们是方大同，再加上了张靓颖的《无所谓》，祝你脱口秀顺利哦！ 谢谢。 多少话也说不出。多少字都不能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把所有的沉默赶走，是你救了我，很感激。如果不是你，现在的日子怎么过？打算陪你和你过这一辈，因为你我所有的问题。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耶，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我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耶，无所谓，因为我真的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我无所谓。 有时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你会爱上我？不介意我的缺点，你依然不放在眼里。你让所有的冷漠这一段感情一直那么深，永远做我的爱人。别再担心你我的未来，现在就让我学生最美的决定。你注定我们这一切，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把坏事毁灭。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